欢迎收听古风武侠大戏都主有病番外篇，杨素原著，林少侠有声团队制作，喜马拉雅授权播出。张婶学生要走，却见谢青兰站起身来一拱手。大娘说的是我欠考量了。哼，此事我不插手了，夏侯恋就在这儿，你直接和他谈，他若是要走，我绝不阻拦。说完他就走了，留夏侯恋一个人愣在了厅子里。这是气大发了，一会儿又得哄喽。夏侯恋头疼欲裂的，谁曾想峰回路转，铁心肠的谢老爷竟然松了口。张婶笑眯眯地看向了夏侯恋。 哎呀，恋哥啊，你可得好好谢谢我。 我谢你大爷。夏侯恋腹诽，面上却还是一团和气，规规矩矩一拱手。 坊间传闻也并非毫无道理，若要说我是老爷养的小爷也不是不行，我和老爷的确非同一般，只不过是我自荐枕席，老爷勉强将就罢了。哦，还有一点，你瞧我也没长胡子，不是刮了，而是不长，我也是阉人，所以日后别再上我家提亲了，请回吧。 夏侯恋招来小厮送张婶出门，自己忙去追谢青兰了。张婶惊得目瞪口呆，浑浑噩噩出了府才反应过来，两个阉人这怎么在一块儿啊？张婶疑疑惑惑的，一步三回头的走了。谢青兰正坐在望清阁里看雨，檐瓦下挂下千丝万丝的白线，烟波池像沸腾了一般，涟漪此起彼伏，一圈一圈散开，人声掩在雨声底下听不分明，只听得满世界的雨，满世界的滂沱。夏侯恋在他旁边坐了下来，谢青兰没有回头。你那样说，就不怕外头又给你瞎编排吗？ 反正已经编排上了，我再加点料也不算什么。 谢青兰压了压嘴角，其实他说的有道理啊，男人不能没有后，我还有一个阉人的身份不能娶妻，你没有道理陪着我断子绝孙啊。夏侯恋揽住他脖子， 少爷，我忘记跟你说了，我还睡着的时候我娘托梦给我了，你猜她怎么说？ 少卖关子。谢青兰用手肘戳他腰，夏侯恋躲了躲笑道， 我娘说，轩儿，我是不指望你留后了，能娶着小少爷是你的福分，你可得好好待人家。 这一听就知道是骗人的。谢青兰冷哼了一声，偏过头，嘴角却微微勾了起来。夏侯恋又说， 他还说，不过媳妇儿要是不听话，该打就得打，千万不能心软。少爷你看，我都没打过你，我是不是特别好？ 滚。谢青兰横了他一眼，岩溜里的水哗啦啦的流，青石砖被打得噼里啪啦响，空气里有湿甜的味道。谢青兰扭头望着夏侯恋，你当真想好了吗？这辈子跟了我了，一辈子没有孩子。夏侯恋凝视他的眼睛， 我的心和你的心是一样的，少爷。 他打开谢青兰的手掌，虚虚握着拳头放进他掌心里。 夏侯恋是你的，一辈子都是。 谢青兰握住拳，掌心好像当真放了一个夏侯恋，沉沉的，满满的。 我们出关去找你哥吧，阿莲，那里没有人认识我们，民风也比这里开化，政局千变万化的，我们出去也更加安全一些。如果你想家了，等时过境迁我们再回来。 好。 夏侯恋笑道。 谢金兰缓缓地靠近夏侯莲，手抵着抱柱，将他锁在臂弯里。雨幕千重万重，人间在淅淅沥沥的雨声中沸腾，他们坐在檐下亲吻。而就在这个时候，一个看似熟悉的人影出现在一片雨雾之中，琉璃耳片璀璨夺目。小烈，小少爷，我回来了。隔着雨幕望过去，那三个曾披霜沥血的男人仿佛就那样凝固在了岁月深处。各位亲爱的，我是病娇少爷谢金兰，也是林少侠，督主有病番外篇全剧终，感谢您的收听。